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3集，方关城无声点开那部电影，在投屏到电视上，柔声解释： 我看是爱情片，约你你不就误会了？ 阿音翻了个身，方关城护着他，等人面对电视躺好，他往里带了带，搂得更紧。方老师，你真是爱端着，很不可爱。 是我不应该。我想，现在搂着你看不是更好？ 阿音咬唇扬起嘴角，勉强算圆得上。《妖猫传》2017年年底上映，方关城当天就买了票，独自去看。阿音几乎从未去过电影院，却看过《妖猫传》，其实算得上是与他同看，不过遥遥隔着许多排，只能看到一个黑漆漆的背影。方关城永远不会知道 Mountain Top 响起时，他如常离场，最末排有人为之泣不成声。那部电影算不上多么好看，但大概是他太少接触影视，足以被逗笑。方关城看怀里的人进入了故事情境，眼神自然而纯粹，才放下心来。最后男女主角在飘雪的街头相遇，背景音乐是邓丽君初恋的地方。阿音回头细细地吻他嘴角，喃喃说道： 今年你会陪我看雪吗？ 当然。 下雪的日子一定不要让我一个人。 方关城默地在心里想起了那些不太愉快的片段，顺了顺他长直的发。 好，到时候我一下班就陪你。 关城，答应过我，可一定要践行啊。 有句话说，一约既定，万山无阻。 你少来，我舍不得你翻山。 方关城闷笑，两人搂在一起，仿佛这座城亦或是整个人世间再平常不过的热恋情侣。阿音甚至期待和千千万万街头走过的普通人一样，他们也会吵架再和好，小矛盾时而发生，但总归是甜蜜温存。如果他愿意，那么也许过两年就结婚，毕竟方关城年纪也已经不小。那若你是问阿音，婚后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如何跟他解释自己不会变老？阿音想不到，或许是心底里不自觉的抗拒去想，又或许是下意识认为那遥远的渴望不可及。与阿音来说，眼下每一时的欢愉都梦幻到像是偷来的。方关城连续挂三天的点滴，上午两人一起赖床，睡到自然醒。阿音倒是比病人本人还急，吃过了早饭就催他出门，活脱脱像上学那会儿遵纪守时的干部标兵。第三天，方关城忍不住吵他： 你这么上心，我总觉得是等不及把我吃干抹净了。 彼时阿音正穿着吊带睡裙，下面露大片的腿在他眼前晃，无外乎是带的衣服没几件，他总搭配的不满意，闻言转头用眼神弯他： 方老师，说这么直白就没意思了呀，虽然我对此供认不讳。 女施主，不可不可。 那一声女施主说的阿音瞬间仿佛回到了盛唐时，脱了睡裙朝着她扔过去，动手换另一条裙子。 坏关城，你这名字就是个僧人名字。 方关城把接过的衣服挂起来放回柜子里，两人仿佛多年同一个屋檐下相处的夫妻，你来我往，各自运作极其自然。 僧人名字吗？阿姨放心吧，我舍不得出家。 阿姨心想， 你是不知道自己以前做过。 哦，为什么呀？ 我出家了，阿姨岂不是要憋死啊？到时候心痒难耐，去找我也很不方便。 阿姨听得又想哭又想笑，两相冲击实在是有些憋闷，系好了裙子后腰的带子，拿包准备出门。 你现在这么不正经，人家也不会收你啊。 关门的那一刻，阿音低声念了句老关城，说的是与唐时的那位关城相比，语气很是娇嗔，还是被方关城听到往怀里揽。 嗯，说我老？ 声音仍旧有些哑，带着些危险的讯号。阿音飘着眼神到处看，还凑在他脖梗留下了个口红印。哪有，方老师，你听错了。从医院出来后，先回了趟阿音的公寓。方官城表面上没说什么，心里清楚他那几件衣服很是不够穿，虽然还没穿过个遍。看着往自己家的方向看，阿音语气很是警惕地问， 你这是烦我，要送我回家了吗？ 方官城笑，正赶上红灯，伸手弹了下他脸蛋， 不是想带你回去拿衣服吗？ 哦，我要搬去你那里吗？ 虽说有点快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 阿音当然不会彻底把家搬过去，这里承载了他独自度过的那几年，还有小祠堂，整个储物间的忏悔文，都是他不能告诉方官城的小秘密。最后不过是又多带了些衣服，两人还约定找时间把阿音这的厨房添置一下。回方官城家的路上，阿音忍不住问， 我们这算不算同居了？ 阿音意识到有些快，毕竟鲜少看过的几部韩剧里，男女主是不会立刻就住到一起的，可他这几日跟方官城明显粘得太过紧贴。 算也不算， 真是不好界定，谁让赶上了暑假，他蹭大学生的光休假呢。 你要是烦我了，可得跟我说。 好的，我会的。 阿音噎住，开到小区附近的超市，方官城停了车，阿音也没多问，牵着手进去，推了个购物车。 家里没什么菜了，买一点再回去。 陷入爱情中的善男信女，都会享受和心爱的人一起逛超市那种淡淡的温馨。货架橱窗是灵魂与外界隔离的准线，在这里，感情好像处于现实封存的乌托邦。若是逛超市也能吵起来的情侣，实在是不够可爱，还要早早分手。阿音不懂其他少女的心思，却抑制不住地觉得挽着她手臂不需要花费任何脑力地走下去。看方官城拿一些他叫不上来的菜放在推车里，好像时光都在慢下来，一切归于尘埃，重新破土萌芽。收银台等候的时候，他从小架子上拿了两盒东西放在购物车里。阿音回复完药叉的微信，正好看到。 你又买了什么呀？ 这边等候排队的人本来就多，离得又近，阿音声音不大却也不小地问了一句，免不得有人投过来目光，就看着那长发短裙、面容有些妩媚成熟的女人，笑着拿起了一盒安全套，再尴尬地移开目光，心里定然要感叹，她和方官城站在一起，怎么看都是女的勾引男的，虽然事实也算是如此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